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丞琳。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做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 京周六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请来的这位朋友不是新朋友，前几个月刚刚来过，跟大家畅聊过他的音乐，然后呢在本月十五号带来了他的个人全新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很有的聊哈，专辑的名字叫做成熟进化，然后也是说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表演嘉宾赖伟峰。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赖伟峰。泽华老师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话题太有的聊了。首先这个企划是你自己的企划还是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是有认真企划的这个事儿吧。 有就是应该是公司可能根据我的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变化嘛，到了这个时候就我歌词里面确实也出现了这几个字。 所以并不是一开始想设定讲这样的故事然后做这两张专辑。 对，是后面就是在我的这个专辑大概已经90%成型的这个情况底下定的这个主题。 你会觉得这个主题很大吗？ 我觉得是挺大的。 是吧？ 对，因为成熟进化有很多个方面嘛。 哎， 那但这个我觉得确实在这个专辑里确实它也不只是指音乐。 嗯哼， 我觉得是从整个我自己的本身的一个成熟跟进化。 特别是在音乐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也不光是歌手这条路，你对于整个音乐的一个感受和参与其实也是成熟进化的一个过程。 是的，因为这次其实参与的程度非常的多。 嗯， 对，就是比较像 homemade 的专辑，就是其实从头到尾，从词曲到录音编曲混音都是我一个人去做大部分。 所以是小作坊吗？ 希望能变成大作坊。 然后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吉他很多也是自己录制的，音乐部分也是自己完成的。 对对， 制作人也是自己来做的。 嗯， 现在是很清晰的在做这张专辑。 算是比较清晰吧，因为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然后其实一直确实在到后期的这个部分自己参与的是比较少的，在以前。那我觉得这一张干脆自己都趁这个机会也学习一下。 那我就先就这个专辑名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比较大的话题啊。请问赖伟峰现在是成熟的状态吗？ 成熟中吧，我觉得不叫完全成熟，但是确实对比起我觉得刚刚做音乐或者是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是成熟很多，就特别是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还有说是对音乐的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成熟这个词在你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成熟对于我来说反正它是一个褒义词吧，它是一个好的形容词，因为你其实成熟就代表你更包容 你能理解更多的东西，你可能跟人家沟通就是不会像以前这么有这个棱角。 嗯，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但是成熟另一面，可能大家会觉得也会因为没有太多的棱角，反而显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单纯。 我觉得一定是会的，但是这也是我觉得避免不了的事情。那只不过就是你可能会选择用什么方式去面对你的这个朋友或者是哪一个朋友，这就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嘛，因为你可以去控制你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词进化，进化这个词就更大了哈。 进化我觉得更多确实是回归到我的这个音乐上 面 来说，因为以前我觉得我虽然说文字上写是全能音乐人，但是我觉得不算百分百，最多也就80%吧。 这个以前大概是多少以前你觉得它不算百分百？ 我觉得在这张之前都不算， 这张之前都不算。 这张之前其实我都有参与很多的制作的层面，但是实际真正亲手去做的确实是这一张，因为这一张连每一个律动、每一个节奏或者是每一个的音准、唱跑调的音准都是我自己修、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的，所以我觉得这就算是我在音乐上面的一个进化。 那听起来的话，这张专辑自己的满意度应该还是不错的。1到100分的话会打到多少分？ 70分。 哦，为什么就70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去这么做， 所以只是谦虚分哈。 我觉得还有很多空间，因为我其实做完这张专辑以后，我其实也立马在做其他的一些歌曲的制作，包括自己的歌。我发现其实我在就是混音的就是最后的一个音乐的工作的这个进程里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所以我觉得这一张我下一张还会有很多空间吧给自己。 做音乐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第一次自己全程的完整的参与这张专辑，只给打到70分。 我觉得是的。 好。我们目前聊了很多这个空的哈，大家如果没有听整张专辑的话，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是是是， 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一开始上来选的电乐，我都是选的很慢的电乐。 哦， 我们今天就是刻意的慢慢的来聊人生的一个成长。 好的好的好的， 聊成熟也好，聊进化也罢，一点一点开始。这张专辑10首歌曲，如果让你开始唱第一首歌曲，你会想唱哪首歌？是按照曲目顺序还是跟着你自己的心走？ 要不泽华老师你帮我选择一下。 是因为自己有选择障碍吗？ 对，交给你， 交给我来选的话，好，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今天关于成长，然后关于男孩，关于男人种种的话题，大家都可以发送上来，我们都可以跟各位慢聊，然后在片花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现场表演。我们或许都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傻傻的感动着他人，同时也感动着自己。 写一堆莫名其妙的文字，记录一堆无关痛痒的事，在一个足够显眼的位置，总留一句是你。 无论那段时期的故事有没有句点，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总会有这样让你觉得格外珍惜、格外难忘的时刻。 海边的夜空，与你照最闪亮的星，最对的事情是把你刻进我生命。嘿，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我们拥抱着。 人生总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时刻，有些甜蜜的让你觉得刻骨铭心，有些伤痛的让你刻骨铭心，而无论怎样，最终我们都会成为过来人。 到头来你也会变成过来人，从不看一击之道，笑看山河，充满强热 真挚到变成难看透的沉沦，大概都越来越羡慕这单纯。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时而两个男孩，时而两个男人，聊一聊他的最新创作专辑《成熟进化》。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表演嘉宾、音乐创作人、制作人赖伟峰。 有进有退，有选择才叫人生啊，有分有合，有深刻的是人生啊，有青春，有成熟进化，有真有假，有一个梦。 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音乐心路，接下来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现场表演的第一首歌曲也正式的开始。好像这首歌的歌名是情歌的表达，但其实或许这个喜欢你喜欢的也可能是自己。欢迎赖伟峰，喜欢你是我做过最对的事儿。 沙发一人一半，你问我想什么。 Sorry 我们重新切换一下哈， 对对对，不然就假唱了 还明目张胆的假唱那还行 对， 双人沙发一人一半，你问我想什么，我说看着你依然在想你。老逛的街，总去的店，你问我烦不烦，我说我在挑选下次逛的日子。八月的热，想你和我一直都在提醒，喜欢你就是我最对的事情，是我未来由你决定。等你的消息，变数如变在你心情。海边的夜空与你照最闪亮的星，最对的事情是把你刻进我生命。嘿，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我们拥抱着一杯鸳鸯，一人一口。你问我甜不甜，我说我可以，有你就可以。零下的天，翻侧的夜，你问我还不睡，我说我不太困，因为想抱着你。昨夜的梦，有你和我一直都在提醒，喜欢你就是我最对的事情，是我未来由你决定。等你的消息，变数如变在你心情。海边的夜，照最闪亮的星，最对的事情是把你刻进我生命。嘿，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我们拥抱着 九七四直播间当中，赖伟峰现场演唱的新专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对的事儿》，这首歌的编曲好好听啊！ 谢谢，谢谢，谢谢。这首歌其实也是算是我专辑里面比较喜欢的一个编曲，因为它极其的极简。 等一下，你自己上来就分三六九等，那请问比较喜欢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 比较喜欢 就是第二档的。分为最喜欢、比较喜欢。 哦，这样子比较的话，那我这个算第二档吧。 第二档， 对，第二档， 也就是说还有不喜欢的。 不能这么说，相对喜欢。 为什么？ 因为这首歌是特别简单，它真的就是一个吉他、一个贝斯、一个鼓。那但是我觉得该表达的东西我都放在里面了，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写了一个。写的时候是没有歌词的，那我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是想看着晚上的一个，因为那天很晴， 能感觉到， 对，我看着星空，然后 视野应该很好， 对，我听到了一首歌，它里面的那个空间感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灵感，我说我也想做一首这样子让人家听起来很喜欢可以在晚上听的一个很舒服的歌。对， 这个编曲挺有那个北欧的画面感， 对对对对对， 但又有很有那种日系的影视剧的那个即视感， 对，动漫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会像新海诚的作品一样， 对对对对， 让你听到以后不自觉的好像就有点想哭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他可能更感性吧，我觉得这个作品它不在于我觉得很多的技巧啊技术上面的一些， 但其实看歌词的话很土味情话呀。你问我想什么， 对对对， 我说看着你依然在想你。你问我烦不烦，我说我在挑选下次逛的日子。 对对对， 你问我甜不甜，我说我可以有你就可以。 是是是，就我觉得因为这首歌呢，其实这个我这个专辑里面其实有一些歌名我是征集了同事的一些想要说的句子的。对，所以我会把这些内容融在了里面。 所以现实中你会说土味情话吗？ 我可能不会吧。 Okay.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稍微要有技术含量一点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歌其实是先有的一个旋律，那个旋律出来的时候可能跟感情没有太大的关联。 没有关系，它可能都是一个画面感， 只是一个情绪， 一种感受。对，完全一个感受。 那后来为什么要套成是一个爱情的表达？ 因为我觉得我认为我的歌可能大部分听我的歌的朋友都是比较喜欢我的情歌。然后又恰巧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写情歌的东西不太多，那我觉得要不我就写一首甜甜的歌，因为我其实以前甜甜的歌也少，那我就正好就把这个概念给放到这里面去了。 而且这个歌词的走向包括呈现出来的整体的感觉，它很像男孩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还是很有热情， 很有冲动， 对对对的那个感觉。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吗？就是喜欢你是我做过最对的事儿，内心深处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因为这个是我觉得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对，就是你反正你错了，你也不会觉得有多遗憾的感觉。 那就是说赖伟峰曾经也是很有故事的喽。 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现在还有这样的冲动吗？ 现在会少一些吧，因为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过了那个阶段，你不会去想太多的这样的，就回味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因为你到了后面成熟了的这个阶段以后，你可能有更多的事情在围绕着你，你可能会被分心了。 还有一句歌词是八月的热像你和我。马上就八月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对味的话，八月份听这首歌曲应该会更有感觉。 对对对，八月然后在海滩看着星空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我觉得挺浪漫的。这个 现在疫情相对稳定，去海边还是有可能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是一件挺浪漫的事。 对，选我这首吧。 那我们一开始选择的这首歌曲，其实我也想聊一聊男孩状态。 男 孩状态的时候的赖伟峰是一心扑在音乐上，还是也是比较乱？ 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刚好热爱上了音乐，所以我确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很大部分的一个精力是放在了音乐上。 你会把男孩的这个时间点定位在几岁到几岁期间？ 我觉得应该是高中到大学。 高中到大学是男孩啊？ 我觉得应该是吧。 哦， 好，所以以前都算是少年是吧？ 少年嘛，对，少年，然后男孩啊、男孩是再小一点的嘛？ 对啊， 哦，再小一点，那就很小了。但反正我觉得那个男孩应该是一个内心的状态。 但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说也对，因为很多女生觉得男生永远是成熟的比较晚的， 长不大嘛。 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你看来，你高中到大学这个期间的经历算是一个男孩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顾忌，就想的东西不会想到现在说哎，我未来想要怎么样或怎么样，可能当时更活在当下的。 真的不想吗？ 我觉得那时候不会，即使想也不会想的这么的理性吧、 啊、 就是也想不到太多。 对， 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就是读书， 嗯， 然后玩，大家一起朋友这样子，但确实那个阶段就很开心呢、啊。 你那个阶段有梦想吗？ 那个阶段我认为我不算有梦想，所以我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大学的阶段我就找到了我的梦想，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当然了， 对对对对，所以找到了梦想以后才能把你整个的这个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嘛。 所以听起来这样回顾的话，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赖伟峰是不太迷茫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不算迷茫， 嗯，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 你那个时候喜欢的是流行音乐，华语流行音乐。 那个时候我喜欢的是 hip hop， 嗯。 对，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算听 hip hop 听的比较早的了，就那时候我就在听Eminem、 oh. 就那个时候他是我精神支柱，就连学习都是因为学习英文学习外语都是因为他，因为我听不懂他的歌词，我要去抄他的歌词、 嗯、 去读懂他，所以 而且为了学要把口条练得很快， 对对对对，要去练口语，要去学英文，他其实这推动了我的学习。 对，是的， 对对对对，这我觉得也是幸运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跟现在不是一个状态吧？ 完全不一样。 喜欢 hip hop 应该是比较街头一点的， 会，对，就那时候的穿着 也会街潮一点 啊，是，都是那个时候那种低裆裤啊、帽子啊。 哎，那个时候是想做 rapper 吗？ 哦，我确实也做过一段时间。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这个类别的音乐听的人真的太少了。 如果那个时候有像中国有嘻哈这样的嘻哈类的节目的话，你会选择去参与吗？ 我觉得我一定会，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满腔热血， 然后从此走上一条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路。 对对对，那时候觉得自己好有才华，哇，可以写这么大段的词，这样。 怎样？现在是没才华了吗？ 也不会， 江郎才尽了吗？ 看见有才华的人太多了。对， 哎，那你现在会有感慨说？耽误了自己走这个， 你说 rapper 这条路的遗憾吗？ 不会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你在那个时候， 等一下，这句话是因为现在去说会觉得是遗憾，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还是你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你一直都是这样相信的？ 我算是一直都这么相信吧，因为我在那个阶段，就是喜欢 hip hop 的那个阶段，其实我已经过去了。我后来喜欢的音乐类型确实也不是 hip hop。 嗯， 就是我会喜欢更多的一些，比如说 R&B， 还有或者是一些就是欧美类一点的那种音乐的类型，就流行歌其实也是。但是呢，我会钻到了这些就是音乐的知识里面。 嗯， 跟以前可能我只会做个 beat， 做个写歌词，这个可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也不叫遗憾吧，没有那个时候的我，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这样 是的， 嗯， 我们今天慢慢的聊。 好， 那既然聊到这里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过来人好不好？ 好啊 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任何你想要跟我们表达的，你想要提问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困惑的点都可以发送上来。 对麦打折的午餐，周末不情愿的加班，奋斗中变化不大的存款，坐路旁常聊的两三，分享不敢想的理想，夜再深都不散，被看好的近几段， 以为难遇的伤变得尝过风霜，终于学会委婉，言不由衷的话满腔，执着不放的梦苦短，念的人不再想。回头看你也会变成过来人，从不修边幅，直到懂得分寸，从手足无措，直到变成被需要的身份，大概都越来越羡慕这单纯。修边幅，直到懂得分寸，从手足无措，直到变成被需要的身份，大概都越来越羡慕这单纯。到头来你也会变成过来人，从不缠一击，直到笑看伤痕，从满腔热忱，直到变成难看透的沉稳，大概都越来越羡慕这单纯。谢谢。 依然是现场演唱的赖伟峰刚刚带来的新专辑《成熟进化》当中的这首《过来人》。请问这首歌曲在你刚才说到的很喜欢和比较喜欢的类别当中，它算是哪个类别的？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词。 嗯，感受到了。 对对对，因为这首歌的词我觉得我写的比较一气呵成，它是可能用的时间不会很长，就是可能我连着就一个小时就把它写完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写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我 真实想说的 真实的经历。 好， 对对对，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一些经历。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然后回来以后细细的聊这一首歌曲当中的一些词和感受。 好的， 九七四Live Show马上回来。 终变化不大的存款，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或许都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傻傻的，感动着他人，同时也感动着自己。 写一堆莫名其妙的文字，记录一堆无关痛痒的事，在一个足够显眼的位置，总留一句是你。 无论那段时期的故事有没有句点，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总会有这样让你觉得格外珍惜、格外难忘的时刻。 海边的夜空，与你照最闪亮的星，最对的事情，是把你刻进我生命。嘿，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我们拥抱着。 人生总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时刻，有些甜蜜的让你觉得刻骨铭心，有些伤痛的让你刻骨铭心。而无论怎样，最终我们都会成为过来人。 到头来你也会变成过来人，从不看一击之道，笑看伤痕，从满腔热忱直到变成难看透的沉稳，大概都越来越羡慕这单纯。 九七四Live Show，今晚，时而两个男孩，时而两个男人，聊一聊他的最新唱作专辑《成熟进化》。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表演嘉宾、音乐唱作人、制作人赖伟峰。 有进有退，有选择才叫人生啊，有分有合，有深刻的是人生啊，有青春，有成熟进化，有真有假， 周六晚上10:3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Live Show。今天很开心的请到了刚刚带来全新唱作专辑《成熟进化》的赖伟峰，来跟大家畅聊他的这张专辑。在上一段的最后呢，我们唱到了这张专辑当中好像格外容易让大家会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这个歌名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有话要说。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老板还跟我说。 年纪轻轻写这个歌名好吗？ 就是他说，你也不是说年纪轻轻，就是说你写这首歌小朋友听不懂啊。那我说应该也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吧。我觉得小朋友也会成为过来人，对他们也会长大。 我觉得大概可能是在人生当中50岁以后算过来人。 我觉得只要是就是这是相对的 啊， 就是只要是你可能经历过人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就可以成为人家的过来人。 所以请问今天如果有大家有情感问题问你的话，你可以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去给他一些建议吗？ 情感我未必能有这么大的、这个、 那你的过来人是在哪方面？ 就是我觉得是在就是工作啊，包括一些我觉得做人啊，就是一些 人生困惑， 人生困惑上，我可能可以， 那比情感要大多了， 可以指导一下。对对对，就是因为你看，就是这歌词里面写，就是你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排队买便宜的午餐，或者是存款没多少，但是你是愿意坐在路边跟你的好朋友去聊梦想，你聊通宵，你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你成熟了以后，对吧？你可能就会很多言不由衷的话。你都要去说，你就要假装一个另外一个你。 可是前面我们聊到赖伟峰男孩阶段的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所谓的梦想， 因为确实啊，就是那个时候不需要去想， 那是什么梦想，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打打球，大家一起好哥们一起玩，这样子就很开心嘛。 嗯， 对啊。那但是慢慢的就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嘛、就 是。这是男孩到男人过渡的这个阶段的一个转变，还是已经变完了以后的一个心路上的转变？ 如果说对于刚刚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变完了以后，回头去看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那个阶段你愿意去付出更多，那但是你到现在你可能会保留一些，你会就是收回来一些嘛。嗯， 我想着重聊一下这句歌词，从满腔热忱直到变成难看透的沉稳， 嗯， 大概都越来越羡慕着单纯。 嗯， 从满腔热忱， 嗯， 那个是男孩的阶段。 对对，满腔热忱的时候就是你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就是为了你想去做的事情，你热爱的事情，去追寻嘛。 这个大家都会有，就是你刚入职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岗位， 对， 你内心深处都会有很强的那个， 对对对，拼劲，对吧？就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新鲜感或怎么样。但是，难看透的沉稳，我觉得也不是不好的，它是可能为了保护这些热忱， 嗯， 就是我是这么去理解的，因为有时候这些热忱很容易被破坏。 确实， 对，那其实你自己难看，被人难看透，可能不知道怎么去，你很难去受伤的情况下，可能你就反而你还有机会去追你自己的。 你的热忱曾经破坏过吗？ 我觉得应该算有吧，就是 我们聊点细的吧，比如说唱歌这个事儿。 我觉得对，就在音乐上其实会肯定会有被打击的，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做了很多的作品，为什么你的感觉没有你想象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呢？或者是你这么用心去做的一些事情，去经营的一些事情，为什么都没有得到一些 结果？大家听不到。 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做音乐的人，或者你从事你自己喜欢的行业的人，都在追求的一个事情。你当然希望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就马上有效果，或者大家能 有回响， 但是没这么容易。 嗯， 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要学会怎么去让自己不被打倒。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很困惑很迷茫，甚至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打倒了。 太多了。 对啊， 就是我看到的可能选择离开这个行业或者是不做音乐的这些朋友也很多，或者离开北京这个地方的人也很多。那不能说他们活得不好，只是说换了个他们最初的一个追寻的方向， 是 换了跑道了。 是， 那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我坚持下来了，就是让自己强大。那你强大到就是其实你在音乐上你能就像我这次一样你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时候，那你就可能你才会有选择的空间。 所以请问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处在这个迷雾当中逼着自己往前走的，还是你在不断的找到一个点，一个能看到的方向？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热爱。 嗯， 因为热爱是不需要坚持的嘛，所以就是你在去学这些很难的音乐的技术技巧也好啊，去进步也好，这是我觉得不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就是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一个。 今天提到赖伟峰，前面可能会加到全能唱作人，刚才也说到了，然后音乐制作人。 对， 所以从你一开始的初心走的话， 嗯， 假设这个音乐之路都走得很顺的话，你有想过自己的人生当中要做这两个身份吗？全能唱作人跟音乐制作人。 恰恰是我最开始进这个音乐圈的时候， 嗯， 就是音乐的时候，是真的是梦想做一个制作人。 制作人啊， 对，是我最开始的一个想法，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去做音乐嘛。 嗯， 那后面是发现了， 还会唱 啊，对，嗯，就哎，好像也还可以，就是写词曲这种。那要不然自己试一试，才变成了赖伟峰。其实去试一试的那首歌就是《闹够了没有》 啊， 所以就是也是大家可能认识我的这样的一首歌。 所以你内心不是太会失去这个平衡感。 应该不算很容易会失去，对，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心理的建设。 微博直播叫 Macy 陈的这位朋友说，曾经隔壁床的兄弟，加油啊！ 这是我应该是大学的同学， 好兄弟，秦氏的哥们儿， 也跟我们说说你现在在干嘛哈？还有联系吗？跟秦 有，我们都是经常就是我们都有群嘛，就是这个大家 是真的会有联系的哈。 有啊，我们这么多年都是没有，基本上不会断了联系的那种。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得的。 所以这个阶段你们应该也会聊一聊过来人的话题吧？ 其实我跟他们确实很久没见了，一直都没时间回去。但是呢，他们每次就会， 你日常生活当中会聊这样的话题吗？ 你说过来人吗？ 对， 除非特意的，就聊到 有人来跟你， 对，要不然不会聊这么沉重的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真的就是，需要的时候，咱们再去聊。平时的话，我觉得还轻轻松松的比较好。 你看你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不过晚上很适合聊这样的话题。 对。 好，赖伟峰啊，说赖有才翻我吧，看到你了。然后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互动的点，都可以随时的说哈，都能看到。接下来这时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演唱歌曲，还是我点，还是你自己选？ 那我来点一首吧。 好， 那我就唱一首《人生》吧。人生啊， 上来就唱《人生》了哈。主打歌哈。 哦，对。 这沉重的话题我们进一步的更沉重。 其实这个人生啊这首歌一点也不沉重，是很轻松的一首歌。 好，我们先听听完以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 从不看一季直到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刚才说到了在成长过程当中，包括此时此刻，如果你有任何的人生当中的小困惑，我们或许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小方向。接下来现场带来的人生啊，有请赖伟峰。好，我们再重来一次。 有对有错有道理，有爱有恨有抽离，有光有重有负气，有沉默也有叛逆，有认真也有儿戏，有吵有闹有孤寂。有舍有弃有秘密，最有趣的人生活的是自己。有起有伏有故事在叫人生啊，有笑有哭有安慰的是人生啊，有奇葩有大方有雅，有体面还有过尴尬也没差，有进有退有选择才叫人生啊，有分有合有深刻的是人生啊，有青春有成熟进化，有真有假有一个梦，有人牵挂，有清醒也有迷离，有冷有暖有知己。有鲁莽也有文艺，最有趣的人生过的是自己。有起有伏有故事才叫人生啊，有笑有哭有安慰的是人生啊，有奇葩有大方有雅，有体面还有过尴尬也没差，有进有退有选择才叫人生啊，有想有喝有深刻的是人生啊，有青春有成熟进化，有真有假有一个梦。 有人牵挂，人生啊人生啊，有你有我有他，奇妙的像笑话，呜呜呜，有起有伏有故事才叫人生啊，有笑有哭有安慰的是人生啊，有奇葩有大方有雅，有体面还有过尴尬也没差，有进有退有选择才叫人生啊，有分有合有深刻的是人生啊，有青春有成熟进化，有真有假有一个梦，有人牵挂。 谢谢。 依然是现场演唱的《人生》啊，这也是《成熟进化》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嗯， 第一首歌曲。 是的， 《人生》啊，就像法语当中的 c'est la vie 一样。 哦 ，c'est la vie， 它 就是 看你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歌，反正是我写完之后，我没有觉得它会成为主打歌的一首歌。 哦， 但是呢，在各位同事的听歌会以后，竟然就票数最高的是这一首。本来就是。觉得这个歌写的东西会不会也是太大了，或者是太成熟了一些，然后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有点老人家的角度去写这个歌，但反而就是他们也觉得这个歌其实挺有趣的， 嗯， 就是可能每个人在每一个年龄的阶段都在经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我就前面说到很像 c'est la vie 这样的， 对， 它是日常的口头语的一种表达， 是是是，人生啊，确实也是我很身边很多朋友的一个口头禅， 对， 就有时候就哎，人生啊，今天又怎么怎么了，今天又怎么怎么了，所以我就把它写成歌。 但有趣的是，你专门选择了一个轻盈的表达方式， 对，因为本来就是。不需要把很多问题变成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今天又怎么样，可能又没办成什么事，或者没表现得特别好，但就是我是很不喜欢给自己设门槛的人，就是可能我想做件事情，我先把这个门槛设在前面，那我可能做的时候我自己的阻力就会大了，那 所以也可以说是不太会主动追求完美的人， 相对来说更顺其自然一点。 嗯， 那该追求的时候才会去用力，才会去放手。 也就是说，不太会钻牛角尖儿。 我可能比较难一点。 嗯、 对，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是 对，因为你就像这个人生啊，这个歌词里面，它我觉得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你看，有错有对，有道理，有狂有福气，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内容里面不多不少都是他经过的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状态， 是 对吧，我相信就泽华老师你也有认真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哎觉得这个 什么叫我也有认真的时候、 啊、不 我现在是有多不认真 对对对，就是说你也会有就觉得这个也可以儿戏一点玩一玩，或者是 对吧，就这个对每个事情的态度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 我挑一句好不好？ 好， 请问有起有伏有故事才叫人生啊？ 嗯， 赖伟峰的起， 嗯， 说一个。 哦，我其实在小时候起是吧？ 嗯、 起，我觉得就是闹够了没有吧？就是我在做了这个音乐以后，给我带来的一些，我自己所认为的一些名誉，或者是一些大家所喜欢我的这些粉丝， 红了嘛？这首歌红了。 对对对对，嗯、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有起来的一个。 起来时候的赖伟峰有飘过吗？ 我觉得还不到 内心 还没到飘的程度， 内心也没有到飘的程度， 没有，真没有，哦、就因为我觉得、 啊、我红了，我怎么怎么样了，我要以后要怎么怎么样了，这种， 因为我觉得还不够红。 好， 对对对，所以还没到该飘的时候， 哎， 对对对，那还是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那会儿应该是更有动力。 非常有动力，就觉得啊，我要多写几首这样的歌多好，对吧？我要多做几首这样的超越这首歌的这个多好。所以那时候就在一个自己的循环里面，就说哎，写的歌好像都跟这个歌有点关系，比较像。那哎，我觉得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过程，未必是对的嘛，因为有可能这个是不需要去超越的，你可能去换一个思路会更好。 所以相对应的福也是因为跟闹够了没有有关系吗？ 倒不是，我觉得福是就是比如说家里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会让你就是觉得啊，人生经历过这些事情，真的是有什么东西没见过啊，就大风大浪都见过了那种。就是因为我在 所以你真的有跌入过谷底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吗？ 对，因为小时候家里其实有经历过的那种就是差点变成富二代的那种情况。但是呢确实也经历过破产。就是这种起伏我觉得比我那个闹够了没有更大。 是的， 就是你其实有了很多的物质的情况下，突然间哎，你可能什么都没有， 这才是男孩一下子一夜长大。 对对对，就这种情况我可能还经历不止一次，就家里的一些情况。那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这么容易飘吧，我觉得。 浮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浮的时候我 任由自己下坠还是 那时候其实有任由过一小段时间，但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因为我是一个待不住的人，就我觉得啊，我都这样了，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但是维持了可能没有很长，就大概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我就 是靠自愈的还是靠外力？ 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嘛，我自己闲不下来，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待着，我待着就觉得浑身都难受。 是不是也跟性格有关系？ 应该是有一些关系，就觉得哎，做些事情吧。对，那既然我都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为什么不继续做呢？那就这样就回来了。对对对， 有分哎，不是，另外一个要谈的是这个有体面还有过尴尬。体面 我觉得很多很多种场合吧，就比如说人家觉得啊，你聊天都好有深度啊，或者是你待人接物感觉都好成熟啊。那尴尬的事情我觉得就多了。 哦，尴尬还多啊？ 那我觉得很正常嘛。那比如说你就是刚认识的朋友，你过度的热情，或者是你在就是刚认识的人大家不熟的情况下，你去叫指导人家去怎么样，这我觉得就很尴尬。就但我可能现在想起来只有这些，我觉得经历的远远应该不止这些情况。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最尴尬的一件事儿？ 哎呀，这个现在突然间我觉得也真的是想不太起来。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就是要参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聚会，然后买了很漂亮的裙子，那天很精心的打扮。然后旋转门嘛。旋转门大的那一刻自己就把自己绊倒了。所以整个从外面就是这样被转进去的一个尴尬的一个窘境。 这确实挺尴尬的。 对， 那这种情况我可能遇的比较少一点 啊。 忘词我就很尴尬，就是 你内心会觉得尴尬这个事儿。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特质来的。就是但而且我经常忘，就有时候后来我就忘出了这个本。 有人忘词会编词儿？ 我编不出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唱歌我会很投入，闭上眼睛我脑袋就空白了。 那怎么办呢？ 不在歌词上，大家 那底下没有人跟着唱怎么办呢？ 没有人就也做这个动作，就自己跳过这个尴尬的坎。 有体面还有过尴尬也没差，有进有退有选择。 刚才你说过我们今天是可以提自己人生当中的困惑点的哈。我们在后一小时之后，这位 Freddy 的朋友还真的是有发来自己的困惑。你是要先听题还是一会儿在现场给你听然后你现场解答？ 我都可以啊。 那就一会儿现场吧。 好好好，没问题。 然后也跟 Freddy 说一下，稍后在十一点之后，因为我们这段还剩下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好好的聊一下这个题，情感关系的题。请问接下来这首歌曲你选择唱哪一首？ 奔跑在热爱里却一无所获。 怪我！

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力去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很快，转眼来到了后一小时11:02，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 各位好，各位好，我是赖伟峰。 哎，刚刚带来自己的最新专辑，我们也是慢慢的跟大家畅聊，然后前面也说到今天可以回答大家在人生当中的困惑哈。我们不见得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方向， 当然当然， 但是可以给出片刻的角度吧。 对对对对对， 那就开始了哈。 好啊好啊， 我觉得这个题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这位叫 Friday 的朋友私信说的，爱上了自己的学姐，两个人呢情愫暗生，请问如何迈过心里那道坎儿，大胆表达。 他的坎儿是啥呀？学姐， 我觉得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那个学弟跟学姐之间他会有一个那个尊敬的那个感觉，你知道。 哦，就 他是在校园里当中的，他可能不是在外面，女生比男生大一点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是。 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不太存在。 男孩可能会觉得说，这是我师姐，我学姐。哎， 对，但是其实就是正常的那个，他虽然是学姐，比你大吧， 大一级两级那种。 对，但是就是可能在当下做学生的时候，会觉得是这有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 有差距。 对，但是 他比我成熟，他比我想得多， 对啊， 他可能各方面都比我好，那个阶段。 对对对对，甚至都觉得就是大一个年级都觉得比你成熟很多的感觉，哎，是不是见识很多，哎，我觉得其实并不会了。对对对对对，当你成为过来人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现在不去表达你就后悔了。 即便是被拒绝了。 对啊， 对，更何况你现在已经感受到两个人已经有情愫的发生了。 是啊，那为什么不就是直接说出这句话呢？或者是喜欢你做过最对的事情。 请问在烂尾峰那个阶段的话，你会敢于表达你自己的爱意吗？ 我一定敢，因为我觉得 是写纸条还是当面说？ 就当面说。 哦，真的呀，这么厉害啊。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表白这件事情，你不去做，就你做了有50%，就比如说你表白了，你50%的机会是成功的。 对， 那你如果永远就是藏在心里，可能就是后来就可能变成一篇文章、一句话、一段你自己的心情而已了。那为什么要留这个遗憾呢？ 哦，你好有种啊！我是不太敢表白的人，就当面表白的人。你是表白，你是怎么表白？ 我喜欢你， 就直接说，就是对，喜欢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那你对我是什么感觉的，或者是我对你是什么感觉的？我就会直接说。 妈呀，你那个你不会觉得尴尬的是吗？ 嗯，我觉得反正就这么一次，成了 就成了， 对，不一样的关系了；不成了，那我觉得你对这个人可能你要有一些预判，你不能说你可能还是很想跟他做朋友。 嗯， 那你如果觉得你说完的没办法做朋友的话，那当然了，要很谨慎的去。想怎么表达，但如果你知道，就是可能其实我们还是会，做朋友的，那就直接说了。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给出来的方向是表白， 鼓励他，对对，要 不管是当面表白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嗯， 总之要把这个心意说出来。 是啊，或者人家就在等着你， 嗯， 对吧？等着你去说这句话。 大家在这个阶段可能容易害怕的是，万一失败了，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嗯。 请问真的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那你自己就去要得去衡量这个事情，就是说是朋友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对 吧？就当然你它是有前提的， 嗯， 就刚刚这个问题是有前提的，它是大家都已经 有感觉了 、嗯，你都明确了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去说？还、哎、难道还要等着学姐来跟你说吗？不可能， 哎，过来人真的是不一样啊！你还说自己不会回答情感方面的问题嘞？ 嗯，也不是，就是鼓励他勇敢一点而已。 好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已经示范了哈，而且希望可以对这位朋友帮助。 是， 各位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发上来，就是私信的形式哈，也可以， 嗯， 包括你要说不想露自己的姓名的话也可以， 是 是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是， 你看聊天室的朋友说学姐没什么吧。 是啊， 我妈说好像别的情况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复杂，这个题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容易那么一点点。 对啊，因为我觉得只是学，如果只是因为学姐的话，其实这个情况我觉得就不复杂了。 OK， 对啊，只不过是上下楼的关系可能。 好，奔跑在热爱里这首歌曲，我们一开始没有太细聊。 嗯， 奔跑在热爱里却一无所获，这个歌名你不会觉得太长吗？ 嗯，这是一个命题的歌曲，就是、 哦、 当时公司也给了我一个，就是他们收集了一些句子，我觉得这个句子很有意思，就是奔跑在热爱里却一无所获， 嗯， 就是 很丧， 听起来很丧，对对 对，他就我觉得这么丧的歌，我怎么能写出来一些，就是你虽然丧，但是你最起码也奔跑过，没有这么遗憾的一些东西，但确实呢， 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个题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他虽然丧，但是他却有奔跑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因为你追逐过嘛。最起码你是付出过的，也不至于是一无所获。 是， 对，但我觉得自己也会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在追逐自己的热爱的时候，你是会不断的受到打击的， 嗯， 你会不断的受到现实的冲击的。 好难啊。 对对对，那你是放弃呢？放弃了，那你确实就一无所获了。就其实还挺有感觉的，自己去写这个歌的时候，但我可能选择写的比较抽象一点点。 所以看到这个题，你反而是更加有话说了。 对对对对对，我是更想把我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对，就但是可能写的就是稍微美一点嘛，比如说你这个热爱是得不到糖果，够不着的云朵，因为你的热爱可能你得不到，就是在大风中被风吹着，被吹的绳索你抓不住。 对 对，它比较大一点。 嗯，是，而且这个题反而会更加让大家有那么一点点的产生联系的感觉。 嗯， 它不太是一个。鼓励你去做一个很明确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 对对对对， 他的命题直接是可能会一无所获。 对，因为现实生活中追逐梦想的人太多了， 哎， 放弃梦想的人也太多了， 一无所获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失败是常态。 嗯， 对，成功是少数， 失败只是那个事件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的，其中一个吧，就是，有可能。 对， 那你成功可能是，就是获得巨大的成功是一个很少数的一个。 对， 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失败？ 所以你看，这也是从男孩到男人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心境上的转变。 对对， 男孩的时候可能对于失败和成功看得非常重。 对对对对对，后面你就觉得你其实你只要输得起， 哎， 你就。不怕去， 这个过程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让自己更强大了以后，你才有更多追逐的机会嘛。 所以鸡汤一点说的话，怎么看这个过程你都不会是一无所获的。 是的， 来吧，后一小时首先跟大家唱哪首歌曲你决定，还是我决定？ 你决定吧。 嗯哼，爱你的我却一无所获。 错过，满怀执着匆忙生活吧。 那我就选择这首我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很矫情的一首歌。 好的， 你能大概猜到是哪首歌吗？ 我觉得有好几首都挺矫情。是把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吗？ 对， 好的。 现场演唱继续开始，收看方式啊，等一下，有朋友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们刚才唱和聊的这首歌曲叫做《奔跑在热爱里却一无所获》。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是把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三种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你想要聊的，可能或是你这个阶段比较迷茫或者是比较想不明白的一些问题。继续有请戴伟峰。 从前的心无人驾驶，十里春风我却惊着，遇见你以后我的四季才慢慢开始。羡慕你在我心的位置，像一条定律般的公式，爱你从无知变成了常识。偷偷把我的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宇宙或人海里只为你深陷，躁动且不安的时间唯独你能让我安眠。偷偷把我的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有且只有你能进入我世界，爱从此刻至余生绵绵。从前的心不着边际，像卫星离开了引力，遇见你以后我的轨迹从不曾偏离，就像与生俱来的呼吸，不能失去更不用练习，为什么爱你没什么道理。偷偷把我的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宇宙或人海里只为你深陷，躁动且不安的时间唯独你能让我安眠。偷偷把我的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有且只有你能进入我世界，爱从此刻至余生绵绵。设置成仅你可见，宇宙或人海里只为你深陷，躁动且不安的时间唯独你能让我安眠。偷偷把我的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有些只有你能进入我世界，爱从此刻至余生绵绵。 谢谢。 是这张新专辑当中的现场演唱，同样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比较长的歌名的一首歌曲， 是 把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 嗯， 这也是抽签抽出来的一个词儿，一个命题， 其中一个 是吧？ 其中一个，这应该是我觉得网络上面一个比较人多去写的那种 比较网易云一点的那种文字， 是，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玩的，那我就可以，其实我把它写的有点像那种，就是数学的这个代入感多一点，比如说，爱你、羡慕你在，就是爱你是一个定律般一样的公式，它是一个常识。那还有就是有且只有你，进入我的心，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卫星的引力啊，离不开这个，就这个我本来写完之后我才发现，那同事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多数学的这个， 这不是应该更加文绉绉的一种情感化的表达吗？ 对，因为有可能我那段时间一直在看这种这什么 三体，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对宇宙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想把它写的再抽象一点，对，不是那么直接的去说这句话这样。 请问，在若干个这个社交软件当中，好像都有过这个今某人可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哦，就直接只给你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你有设置过这样的？ 哦，好像我还真没有。我还真没有去设置过这样的文字。 那是因为你在爱情当中也是一个相对正常的赖伟峰，而不是一个不一样的赖伟峰。 哦，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吧。对，不会特别不一样。对，就是没有太两面。 OK， 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在现在的朋友圈当中会设置这样的分组吗？ 我现在我会设置一些分组，但是这些分组可能都是比较方便我去查找人的时候用的，还不是说 哦，朋友圈不会设置分组哈。 朋友圈是可以设置分组的吗？ 你才知道的吗？ 因为我太少发朋友圈了。 OK， 我很久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可能就发了新歌的时候，最近有发过一条两条这样，就没怎么用这个功能的。 这张专辑当中的企划文案当中，可是把朋友圈给专门列出来了。 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给我的一些信息吧。就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我都不知道能分组。 现在知道了，以后如果再发，你会设置分组吗？ 好像也不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设置这个分组有什么意义。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一部分内容适合这一部分人群看，不太适合比如同事啊领导看啊，不太会适合父母看啊。 哦，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懒的人，那我干脆就既然有这么多顾虑的话，我就 不发。 对，我就不发了。 你会觉得朋友圈现在算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吗？就跟以前 QQ 空间还不一样。 是不一样，因为我可能就是如果说朋友圈是用来分享心情，或者是 你敢在朋友圈分享心情吗？ 我觉得很以前会吧，就是 以前会在 QQ 空间分享哈。 对对对，朋友圈也有分享过，但是， okay。 后来会发现，其实分享完这些心情以后，其实你对自己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或帮助嘛，就可能真的就是写出去，还是说自己想要去得到人家的一些安慰或者是一些回馈， 反而会觉得不太。 对， 就也其实也没有要得到大家的一些东西。 对的，因为我不没有想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我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们加快点速度，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好， 把温柔设置成仅你可见，是我刚才说到的这张专辑当中，我一看歌名就会觉得哎，挺矫情的一首歌。 是是是是是。 你说这张专辑当中有挺多歌名是你觉得比较矫情的， 那比如说没唱到的下一首，就是下一首我也可以唱这首歌啊，就是叫教我成长的人没有陪我到最后。 教我成长的人没有陪我到最后。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算矫情的一个系列了吧。 我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会想到可能是某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你成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那个人，他可能跟爱情没关系。你在看到这个题的时候，你想到的是？ 我想到的是，其实当然，也是有爱情有友情，就是我觉得是关系这两个字，就是，但是我把它写的更情歌一点。但其实我确实想去，表达的就是，确实你在人生的过程中，你走过来，很多人都是过客嘛。 是， 就是你可能确实有一些朋友，你很多年，但是可能，某些原因或怎么样，你们就疏远了，或者那，其实就是慢慢你会发现，就很多人都进入过你的轨迹里面，但是又消失了。 所以后来大家都在说像火车嘛。 对，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上车， 对对对对对，确实。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一开始的时候不适应，觉得为什么？ 对，想不通， 人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对，但其实人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有很多很多，就类似于比如说关系也好，我觉得爱情也好，朋友也好，它是需要经营的， 嗯， 就是当然我觉得不是故意的去经营，就 是 但是可能就是大家都在经历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慢慢会冲淡就是这段关系对你的一些重要性， 对， 那可能你们就慢慢的就会远了。 所以以过来人的状态来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存亡的话， 嗯，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无奈的事情，顺其自然的事情，还是？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就是你说会无奈吗？我觉得会有， 会遗憾， 会有，但是，不算是觉得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都就是要为了自己怎么去做更好的自己而努力， 下一个阶段， 对，他其实是一直往前走的， 对， 时间是不能逆转的嘛，所以没必要去想太多。我觉得如果还是想要维系这段关系的话，自己努力一点就可以了。 嗯， 对。 但是即便错过的话，那个过程当中，那个阶段当中的，它还是很重要的，彼此存在在彼此的生命当中。 当然，这是你回忆的一部分。 是，所以接下来教我成长的人没有陪我到最后。依然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从未懂如何待人好，心底善良的他，想爱谁爱不到。遇到好心人的指导，学会投入忘了拥抱，到最后都走掉。从未懂如何让人笑，天资聪慧的他，想讨好讨不到。都怪他愚痴不可教，学会了家家有一招，到最后都潦草。我们说着说着就笑着笑着就累了，停了静了就散了，故事总有大概相同几个。那些教我成长的人最后都没选择陪我走到最后，再没有了瓜葛，并不是巧合。我们过着过着就爱着爱着就吵了闹了分了就忘了，弄得裂的所有一点一滴的不舍，不敢回头看的这些那些都是我和你每一刻。自从会的他，想讨好讨不到，都怪他如此不可教，选了一招后又一招，到最后都潦草。我们说着说着就笑着笑着就累了，停了停了就散了，故事总有大概相同几个。那些教我成长的人最后都没选择陪我走到最后，才没有了瓜葛，并不是巧合。 我们活着活着就爱着爱着就吵了闹了倦了就忘了，弄得裂的所有一点一滴的不舍，不敢回头看的这些那些都是我和你每一刻。 谢谢。 在唱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大概浅层的跟大家聊了一下《教我成长的人没有陪我到最后》这首歌曲的周边。 嗯， 这首歌曲应该也算是抽签抽出来的吧？ 这一首吗？ 啊， 这一首是的， 也是命题作文哈。 对，抽签抽出来的一首。因为其实这个歌我确实本来我也不是很想写成一个情歌的歌，其实我里面的很多句子是，可以理解为跟爱情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是从未懂如何待人好，心底善良的他想爱谁爱不到，就是有些人他不善于表达， 是 对，但是虽然他很好，但是很多事情就错过，像刚刚那个朋友一样，就是学姐，我就 你不说对方怎么知道呢？ 对对对，那你就想爱谁你也爱不到。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从不懂让人笑，天资聪慧的他想讨好讨不到，就是你也会发现身边有一些人确实他很聪明或者是很有智慧，但是呢他可能在为人处事上他是有锋芒的，就他很容易伤害到人，因为他其实比较优越嘛，就是 占主动的那一方。 对，那想讨好就不是那么容易讨好别人了，就是人家会觉得你跟他是有距离感 有目的感。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是他未必是跟爱情有关系。对，但是呢后面确实慢慢的就是我写的很多的一些过程就是说着说着笑着笑着那就散了，大概其实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几个这样的相同的故事嘛。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可能你生命中有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都会，可能在这过程中你就慢慢过着过着就淡了，就散，就跟我们刚刚聊的是一样。 所以听起来这张专辑的歌词都是你这些年来的感受 跟见闻吧，就是自己的最后到现在这个阶段的一些理解。对，就是确实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就教你成长的人，往往他确实没有陪你走到最后，你可能到现在你都找不着他了，就是没有联系方式了，那就挺奇妙的，我觉得这个关系。嗯， 歌词好写吗？这张专辑？ 我觉得挺好写的，就是我的创作的时间不长，就都是因为我对他这个歌的 主题， 对， 有想法， 有了 话说， 那我就把它顺理成章的这么写出来，而且是我真正表达内心的一张，这可能是最表达内心的一张。对，包括刚刚的这些人生啊，过来人，还有这首歌。 然后这张专辑前面也跟大家聊过，它是完全是 homemade 这样的一个制作，在自己家里面，所以它其实听感上编曲不是很大， 对，它特别的简单。 哎， 特别简单，因为它不像是那种比如说我要录一个很大编制的弦乐 进来， 对，然后我要很有乐队或者怎么进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更重于感性的部分，就是它是可以去怎么说呢，就是去品味的，就慢慢去反复的琢磨的一张专辑。我就希望写出来的歌词不想看过就过了，大家看完这句词可能还有一些感受啊，我可能也有过这样的。 所以另外一点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没有写得很大，但是也没有像在房间当中制作出来的他往小的方向去编。 对，因为他就是还是有情绪的嘛，就是这些东西他你自然而然到了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你在前面平淡的东西过了以后，你马上后面要接一个， 所以他都是顺其自然的，也没有刻意的要怎样。 没有。对， 好，十二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马上回来。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夜里11:30，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28分钟的时间了。两个小时，想要聊到男孩到男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种种的转变，其实不够。 只能笼统的去说一些感受吧。 对。 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细的东西，其实连自己都忘了，但确实有一些那时候的一些感觉还残留着。 成熟进化这张专辑，我们也刚才讲到，其实进化这个词也挺有意思的。在刚入行的时候，在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你会希望自己拥有特别棒的设备， 对， 有特别好的一个棚，可以去那里面去录制， 对对对对。 然后到现在去繁就简，直接回到家里面自己去录， 对，就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充满了羡慕、嫉妒，因为觉得啊，来到了这个地方，看见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然后就很希望啊，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坐在这样的一个房间，身边都围着这些机器，这些想好玩的东西。那到后面呢，其实自己也有过这样的阶段，就你其实确实该有的都有了。那为什么会再去简化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因为你更了解音乐了，你更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音乐，就是说这些设备其实在你就跟谈恋爱是一样，在你没有了解到这个人的时候，可能你的优缺点你是不知道的， 是， 那你对了这个做音乐的这些设备，你如果不完全了解它，你是其实是没有发挥到它最好的一个一面给大家。所以这次我的专辑里面其实用了很少的我觉得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设备吧，它是很简单，吉他bass 鼓，就类似这些的。然后 你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简单的吉他？ 我一开始做音乐是什么都不会，我只会、 吉他也不会、 只会做一点 beat。就因为在快20年前了，就是做 hip hop 这种东西，我当时是没有完全没有理论，就乐理啊这些东西我都不太懂，都是后来慢慢的去摸索回来的。 那你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进化呀、 对，一点一点的进化。因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很明确自己想学什么。就比如说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可能很希望知道怎么去做一个 beat。怎么做一个 hiphop 的歌出来。那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又自己很想知道，哦，我要做情歌，我要知道和弦到底是怎么去用的，怎么去弹的。 其实不是容易的事儿， 都我觉得 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需要时间，包括我觉得是要有一点点天赋。 是， 对，因为艺术这个行业，我觉得天赋可能甚至大于你的努力。因为有些审美啊，包括你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可能是学习跟训练不来的。 所以这样回头看的话，在你的音乐成长路其实是很忙的。 对，就是我基本上是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别的事情。因为在当我接触到一个新的就是音乐上面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去了解它。我甚至到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看一些，比如说我们做 mixing 做后期混音的一些插件的使用。对，就每天我可能都会看， 睡前看啊，那不会影响睡眠吗？ 还好 越看越清醒， 就习惯了，已经习惯了。对，以前会看电影，看电影才会越来越清醒。因为你会想很多情节，但这些其实没有，你看着不懂了你就睡着了。对， 所以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你现在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大山？ 我依然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很想很想去再了解它一下。对， 我们还回到0到100分这样的话，你觉得你现在对于音乐的了解大概有多少了？ 还是70？ 有其实那很不错的、哎、 对还是其实因为我现在确实现在我基本上音乐上面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了、 嗯、 但是呢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有30分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比较难了吧 是比较 突破的话 是比较难因为你是要跳出自己的圈圈然后去、嗯、了解到就再去参与更多不一样的一些风格也好啊去表达的方式也好但是呢又觉得它不难因为现在自己对这个事情的驾驭能力可能又提升了一点所以我可以去尝试的那个能力又再上升了一点吧 回到这张专辑当中你觉得哪一首歌曲是格外的有在进化了 我觉得是仪式感 仪式感这首歌 对仪式感这首歌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认为我更擅长去做这样类型的歌它其实也没有说很特别的配置吧 嗯， 但是这种律动的感觉这种轻松的氛围其实我自己是最喜欢的在我的现在这个阶段里面 OK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现场唱给各位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直播然后跟我们进行互动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成熟进化这张专辑当中赖伟峰比较进化的一首歌曲仪式感 静止的台灯颜色偏暖晚安的歌单速度偏慢头发要散七分在热夜穿衬衫要先喝一碗汤才能吃早餐生活如果没有仪式感会让我健忘今天的手表金属质感交谈的方式选择委婉优雅的一张自拍简短的文案工作很忙情绪要不紧不慢生活如果没有仪式感会让我难堪或许我是那一个做作的人啊在茫茫的人海中享受着浮夸仪式感不太自然却让我想起我的样子然后肆无忌惮地活得更自己金属质感交谈的方式选择委婉优雅的一张自拍简短的文案工作很忙情绪要不紧不慢生活如果没有仪式感会让我难堪或许我是那一个做作的人啊在茫茫的人海中享受着浮夸仪式感不太自然却让我想起我的样子 然后肆无忌惮的更自己，或许你也是那个做作的人啊，沉醉在你的世界，流连忘返啊，属于你的仪式感能否也让你畅快呼吸，然后肆无忌惮地活得更自己，然后肆无忌惮地找回了自己。 谢谢。 依然是现场带来的这首《仪式感》，刚才在演唱之前也说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相对进化的一首歌曲的体现。嗯、 对， 按理来说，这样的编曲应该是你很擅长的。 我很擅长，但是以前一直都很少机会会做到这样的类型的编曲，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我都认为是我情歌比例最少的一张专辑 哦，这还算最少的一张了。 就是我，因为以前的专辑，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跟感情有关系的。 是， 那现在这张专辑，我觉得有比较多的一部分就是说写人生，写这种仪式感，然后写那个怎么过来人这些东西。那这首歌，我觉得进化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很自我。他表达的东西就是我认为的仪式感。 嗯， 对，就做作的人嘛，就是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有这样做作的一个时刻。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编曲哈，好像我们听起来是非常轻松的一个表达，但是否这样的轻松的表达，其实你在做的时候暗藏了很多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 其实从这种音色，就是我如果说用专业一点的这个话语来说的话，就是我其实在空间感上会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会做的有点复古。然后吉他的音色其实也没有去让它特别特别的完美。那就是这其实可能就是我对，就是我自己出生的那个年代，或者是我接触音乐的那个时代的一些不叫致敬，就是想去回到那个时候的感觉。但这首歌我没有很明显的做出来，偷偷的做了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这个歌有经过两版的修改，第一版我比这版更复古。 嗯， 但是呢，我又会觉得这样可能大家听起来的感觉没这么流畅，就是怎么说，流行。 嗯， 我就会选，就把它藏起来了，我就用了这个，现在这个。 但你这小心思你不说的话，确实好像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复古的一个味道。 对，因为我换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第一版的编曲甚至都不是一个吉他为主的一个编曲。对，但是我觉得歌曲还是要大家喜欢听嘛，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版本。 把自己往后放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做到的？ 在把自己，就比如说做音乐的层面上，把自己往后放是我在想得通我什么时候要做一些给自己听的，什么时候要做一些给大家听的音乐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分得开了。 这个很对于音乐人而言不太容易想明白。 我觉得需要聪明，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被困在那个特别自我的情况下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利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发展嘛，一些去，比如说我们在制作上啊，因为你其实独立音乐或者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些给自己听的音乐的时候，它是没有框框的， 是 它是不被束缚的，所以其实创作起来很轻松。但是往往被框框住的东西是最难的，就是因为它有要求，它需要你做成什么样，你要去按照这个做完，还有一些突破，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去买单的。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也会有自己，到现在为止我也会自己做一些 hip hop rap 的歌，但是我没有发，就是都给自己听这样子，所以满足了自己以后，你就会去做一些我觉得更容易听懂的东西。 这也是进化的一面吧。 是的是的。 赖伟峰啊，这位朋友说，老板累不累？ 还好还好。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坚持， 还能唱哈。 对对 对, 对 哦，所以是坚持的话，到现在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状态了哈。 不是不是不是， 好， 开玩笑。 我们如果说这一首《仪式感》，它是这张专辑当中比较进化的一种状态的话，刚才说到每一张专辑当中音乐人都会有一首格外偏于自己的一首歌曲， 嗯， 这张专辑当中应该也会有吧， 偏于自己的， 偏于自我表达的，偏于坚持自己所想要呈现出来的艺术感的一首歌曲。 嗯，其实刚刚这首仪式感就是我说的那首歌曲，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 但是你相对放弃的一开始你更加觉得那样的，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种轻松的歌曲，就是我觉得大家听的能动起来的歌曲，因为我大部分的歌曲以前都是情歌嘛， 嗯哼， 所以我觉得很少让大家想起老海风就想起这类别的歌，但是这首歌反而就是我觉得不太跟以前的情歌不太一样的这种表达， 所以也相对是这张专辑当中最自我表达的一首歌曲。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唱不完了哈， 嗯， 是你呀，还有不如认罪， 嗯，所以我们是两首选一首，是不是 这两首先选的话你会选哪一首？ 我选不如认罪吧。 理由是 因为这是整张专辑唯一一首不是我填词的歌。 哦， 对，就因为这个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其实每张专辑都预定了我一首歌， 他每张专辑一定给你填一首歌。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跟他一个默契了，因为上一张的时候他也填了一首叫《安》，也是他填的，所以每次我跟他都会碰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写的词跟我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就每次都会， 所以你不限制他是吧？ 不限制他，啊，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你把曲给他，然后任由他去发挥。 是的是的是的， 也没有一个框架， 嗯。没有框架，就是我大概就会告诉他你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就可以了， 嗯， 对，不会去限制他任何的一个创作。 给出来的是你想要的吗？ 不然也不会呈现到这个专辑里面，肯定是想要的， 就内容方面也是跟你想的是相契合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好，我们依然先唱，唱完以后再跟大家细聊。有想点歌的朋友，我们稍后吧，稍后可以的话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下点歌环节，各位可以在各个视频平台上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互动。以下我们现场唱的这首歌曲不如认罪。 终于等到你开口说，你和你那位有点暧昧，又想只是提一嘴，听不到结尾，原谅我不知怎么回，不想用祝福应对，已经听说了你和他如何的般配，不敢再多问，心里早有准备，那些我给不了你的他都可以给，必须承认我很惭愧，自己面对，不能说明白的才叫做是非，感情里没做对，等到不堪了疲惫，想好后退，谁应该被责备，不带刺的怎么配，称作玫瑰盛开过然后被摧毁，若有眼泪谁可安慰，想很多恋人到最后装作无所谓， 回不去最初归海，怪罪着谁。再看现在的你和我，换掉了称谓，找个理由代替后悔，不如认罪。不能说明白的才叫做是非，感情里没错对，等到不堪了疲惫，想好后退，谁应该被责备。不带刺的怎么配，称作玫瑰，盛开过然后被摧毁。若有眼泪，谁可安慰？不能说明白的才叫做是非，感情里没错对，等到不堪了疲惫，想好后退，谁应该被责备。不带刺的怎么配，称作玫瑰，盛开过然后被摧毁。没有眼泪，不要安慰。 谢谢。 我们尊重一下本人的意见哈，现在时间还够，请问是你呀，唱还是不唱？ 唱吧。 好， 唱吧。 好头好尾。 他说好头好尾。来，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然后你知道大家会点哪首歌曲哈，最后我们结尾可以以那首歌曲作为结尾哈。 好的。 好，接下来我们人生啊。 不是是你啊吗？ 脑子瓦塌了。 写一堆莫名其妙的文字，记录一堆无关痛痒的事，在一个足够显眼的位置，总留一句是你，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让所有情绪肆意的生长，全都是你，全都是你，无处不在，该怎么遗忘？我的心里是你呀，是你呀，放不下，是你呀。如果我会好好表达，当初你还离开吗？我的心里是你呀，是你呀，放不下，是你呀。晚一点遇见会怎样？当初的你可能会深爱我吗？地方 情绪肆意的生长，全都是你，全都是你，无处不在，该怎么遗忘？我的心里是你呀，是你呀，放不下，是你呀。如果我会好好表达，当初你还离开吗？我的心里是你呀，是你呀，放不下，是你呀。晚一点遇见会怎样？当初的你可能会深爱我吗？ 最后还是来了一个大破音， 完美了。哎， 还有一段了。 开吗？我的心里是你呀，是你呀，放不下，是你呀。晚一点遇见会怎样？当初的你可能会深爱我吗？ 这个就是有尴尬，有那个什么。 我没有想过今天最精彩的一首歌曲是最后一首歌曲。 哎，我也没想到， 自己落了一段，然后起来继续，绝 了，真的是很绝。 请问今天结尾你想要哪首歌曲放着跟大家结尾？ 那就没唱那首《最好别》吧，就是这个。对对对，其实之前 来的时候我们唱过这首歌曲。 对对对对，嗯。 关于这张专辑你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交代吗？ 嗯，我觉得这张是一张可以细品的专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一些，循环的听一些，我觉得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吧。嗯， 细品。 嗯， 然后会有白天晚上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更倾向的时间点吗？ 我觉得只要你的心情有需要都可以听。 好。 嗯， 那最后收尾的时候，你知道大家可能想听哪一首歌哈？ 闹过了没有是吧？ 对， 哦， 我们来几句好不好？ 好啊， 而且大家是有人想听普通话版本，有人想听广东话版本，我们都来几句好不好？ 广东话版本，我怕我会忘记歌词，那我可以打开手机找一找歌词。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对，稍等我一下。 他找歌词的过程当中，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那伟峰刚刚带来的全新创作专辑也是本月15号发行的《成熟进化》。如果今天晚上大家喜欢的话，上网多听、多评论、多留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那我就干脆直接唱一下粤语版的吧，其实也没唱过。 好呀， 对吧？ 那你用这个麦克还是用上面前面？ 我用上面的吧。 好好。嗯。故事不堪，最好别为难， 最好别回忆。如若奇迹可引出个未来，就骂我傻瓜天真得很可爱，谁人及我委屈都多姿多彩，像庆典每日再期待，挨下去终于引出个未来，若是固执往往会注定悲哀，缠住你死都不肯放开，受惯苦的爱。 谢谢。 好听。你之后真的可以考虑出一下这个广东话版本的。 我会的，一定会一定会。 那跟各位说晚安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拜拜 拜拜。 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就